好，欢迎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 ，Alex 啊， 系啊，欢迎咧翻到嚟啊，呢一周啦，我哋讲啲比较爆啲啦，同埋即系最新嘅军事消息俾大家。 系， 咁我哋咧就今个礼拜咧，我哋咧就突然间发觉咧，就美国做一样嘢啊，就系、是、呢个成龙咧最中意拍嘅一个特辑啊，一个主题就系警察啦， 警察故事。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哋系讲警察故事。系啦，但就是世界警察， 世界警察的故事 系啦。咁其实就好相当繁忙嘅。 系 咁，我都记得有网友，我或者应该国内网友啦，我谂 系， 即可能咧，有时都会有啲不似呢个嘅美军嘅行为系嘛，即系会觉得其实美国系周围辣人啦， 系 跟住又会周围即系挑人啦， 系 咁啊。通常佢挑人边个咧，都系挑人同俄罗斯为首嘅国家啦， 系 即系或者系反美嘅，例如可能伊斯兰体制啦， 系 咁啊。伊斯兰体制旧阵时咧，就其中一个咧就。应该伊朗啦，跟住就而家就会叫唔叫叙利亚呢，即系我觉得叙利亚都系啲反美噶啦，基本上，但佢又惊，咁所以咧，你见咧嗱，土耳其唔知会唔会啦吓，即系 反美，但系就又揽住俄罗斯， 揽住俄罗斯，因为你冇办法，你反美嘅大佬就系俄罗斯，敌人嘅敌人同埋周朋友， 但通常跟俄罗斯都系穷， 跟俄罗斯应该冇乜好下场啊，真 冇下场都系穷， 即系冇乜好下场。咁呢个世界就系你够胆反美嘅唔多嘛，系咪？咁你解放军敢反美啊？ 解放军 都未住啦，系嘛？ 未住啦， 系啊！你依附住就好啲。调翻转讲，咁所以咧，依家 suppose 咧就今日个世界警察故事啊，咁我哋都要不停讲啦。咁咧第一个咧就已经关美国同呢个嘅俄罗斯事啦。咁咧就睇下呢个咧就派军舰啊，因为美国咧，即系我哋就应该上个礼拜讲过咧，就俄罗斯系咪扣起咗乌克兰啲嘢啊？ 系。 即系上次咧喺嗰个系嘛喺嗰个亚速海峡系嘛，咁咧就嗰件事情咧就因为俄罗斯入咗嚟啦，突然间咧就即系拉人封艇，呢啲真系咁啊，搞到今次咧就终于美国有线新闻网啊 CNN 讲嘅，咁就话咧今次呢个事件啦吓，美国决定派出军舰啊，咁啊介入呢个冲突，咁我谂佢都其实都好迟表态啦，其实都 系啊， 即系你乜呢段新闻都系讲紧12月5、12月6号啊。即系我哋都系几日前， 成礼拜前啦、 啊。系啊，咁咧就即系总之依家咧派军舰过去。 系 咁咧就佢派军舰咧就应该系派泰康德罗加级， 系 即系嗰只咧过万吨嗰只咧。 哇！ 咁啊，即系如果系射咧，可以射120零定130几支嗰个嘅防空嘅导弹啊。咁另外咧就会有机会咧都会派架巴克级。 系 咁巴克级咧就大概96支到啦。 系 咁应该咁讲，就如果依家咧，你话派一至两个，即系一至两个嘅嗱，佢唔系舰队啦吓，即系佢纯粹系派几只舰入去。咁你话做嘢就冇咩好做噶啦，都系做个样啦。 系 即系叫做话，你如果扣人啲嘢咧，我一行过嚟啦，不如咁啦，你哋握手睇下点样处理啦咁样。咁你话最后俄罗斯会唔会放翻俾佢咧？嗱，依家咧扣咗三只船， 系 24个船水手。嗱，有啲咧应该咧都仲系治疗紧嘅，因为上次撞，不过我谂上次撞都唔系好伤嘅。 唔系，即系用实弹嚟打你，打到个船穿咗。 但系就应该冇人死伤啩？如果唔系好大单， 好似未有。 系啊，如果唔系就好大单啦呢单嘢。所以咧，一 suppose 下，就睇下俄罗斯嗰边会唔会收手啦，即系会唔会放人？理论上，我觉得咧就应该美国海军系想你放人嘅啫。 系啊， 都唔会追究你啲乜嘢，同埋老实啦，我都已经嗰啲叫咩，已经禁运咗你啦，都有咩好做啊？ 啊嗱。嗱，朋友攞咗彩就算啦， 系咯，系咯，所以我觉得佢应该咧就系谂住就叫做做翻啲嘢，即系我行过嚟咁就算噶啦。 系， 咁今次应该咧就俄罗斯嗰边啦吓，就应该都冇咩特别动作做翻啦。 冇啦， 系嘛，即系你要照睇就应该佢依家佢最多就系扣留住你啲人扣嚟你两个月三个月。 系啊， 然之后睇下你嗰边有冇啲筹码同我倾， 系啊， 咁我放翻你嗱，我得些好意系咪？跟住我就放翻你走 人质嚟啫， 系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应该就冇嘢嘅今次，咁睇下美国今次嗰个派出呢两架船过去会唔会释出少善意啦？俄罗斯嗰边好啦，另外咧就要讲下呢个美国咧世界警察好忙啊，佢咧啱啱咧12月3号咧就派咗架战神啊斯坦尼斯啊，咁我哋成日都讲咧，其实你个航空母舰嘅舰队啊嘛。 系， 咁你有啲战神嘅级数嘅舰嘅存在嘅，其一个咧就系我哋讲斯丹尼斯号啦， 系， 另一个咧就卡尔文森号嘛， 系， 咁咧通常咧你见呢两嚿嘢咧，如果两个战神咧走埋一齐咧，呢单嘢就一定大嘅， 系， 系啦，咁啊之前咧就应该系去呢个嘅北韩咧，两架都上过去噶嘛， 即系话喺资料界嘅唔系玩我嚟礼真， 唔系玩嘅礼真嘅，两个就系因为咧每次差唔多每次打仗都系呢两架嘅， 系。 咁所以你见呢两架如果一齐出咧，恐怖嘅。如果喺北韩呢边咧，一定要加埋咧日本咧常驻喺日本横须贺军港嗰部，一系咧就系列根号，一系就部署号，但就多数系列根号。 列根号部署就比较 hea 啲啊， 系啱啱部署 hea 咗啦，系嘛，即系老部署嘛， 系啊， 部署 hea 咗。 喺个船上面起嗰个悼念仪式喎。 系、哎、啊，有个空军有个悼念仪式啊，即系部署都 hea 咗。 啊，唔系呢架航母立都有悼念仪式。 是吧， 是啊， 都有。咁呢就讲开啦，咁呢就斯丹尼斯号呢就可以播出。因为我哋呢咪讲过呢第五蓝队，即係其实呢美国而家最麻烦一样嘢就咩呢，航母蓝唔够用。佢呢永远呢都有一至两隻呢要入去换嗰啲核，即係入面啲核燃料啊。咁你諗啦，你十隻有一两隻要换啦。跟住呢又大概呢你预呢有五隻喺美国东岸部署啦。五隻就喺美西啦。咁美西呢边呢你又要分呢有啲要长期留啦，有两三隻啦，例如嗰啲咩尼米兹啊嗰类头几架呢多数都会喺返嗰边嘅。 即係简单啲，就一个大西洋一个太平洋。 係啦。 大西洋大平洋可能分住你。 各五支。 各五支，但你可能分印度洋啊、波斯湾啊、红海啊。 但佢最弊就係印度洋都唔系常住㗎啦。 係 啦。唔系常住嘅。咁另外呢就咩，印度洋应该包落中东嗰边嘅。咁中东嗰边呢就会派啦。咁有时你印度洋呢边冇事㗎嘛。其实佢系叫做印度洋嗰边系冇乜嘢，就 要摆日本系咪？ 有一架一定日本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南海而家又入去啦，久唔久要，同埋佢依家话新加坡系可以做佢长拍嗰啲LCS 啊， 系 LCS 即系嗰啲 滨海战斗舰啊，滨海战斗舰啊，系啊，咁讲翻今次咧就入波斯湾，咁点解入波斯湾咧？第一个系咩咧？就伊朗串啊嘛，伊朗成日都话咧，嗱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就我睇嘅。总之咧过十二点就我话事嗰啲咧，咁咧所以咧就你唔好乱嚟，我哋嗰啲炮艇嗰啲咧都好鬼劲嘅。咁同埋咧最串就系依家咧佢哋话有个隐形驱逐舰啊，喂有网友话隐形驱逐舰唔隐形好似 系咩？ 系啊，佢话自己隐形咋， 佢话自己 因为佢够细， 够细啫。 同埋咧佢啲雷达咧尽量啲天线冇差咁多。咁老实啦，我谂你嗰个 RCS 应该系大陆会好好多咯，即系大陆啲真系收埋晒噶嘛。咁你话 双阵雷达咪 又系啦，佢又做唔到咩咧？又做唔到人哋法国嗰只啦，法国嗰啲又收埋晒啦，拉法叶或者其他个，跟住英国嗰、那个四五啊，嗰啲巡防舰又系全部做到靓啦。 个圆筒摆圆筒入边 噶嘛，你摆晒桶度噶嘛，系咪啲铅笔唔会叉出嚟噶嘛？啲天线咧易叉啲唔会，佢都仲有嘛？佢少少似阿里巴巴级嘅，我觉得，但系嗰啲方位切割怪怪地噶嘛，啲 RCS 好大。好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问题系咩咧？就是、伊朗咧。佢除咗展示呢个之外咧，佢嚟紧仲要做 F 5啊嘛，系咪？好做唔做？做人哋美国嘅 F 5 冇办法啦，即系有以佢嚟讲，佢又冇嚟做 F 4咁大家， 系 更加做唔到 F 14啦，咁就做 F 5咯。 咁啊系，咁同埋佢哋有小型潜艇啊， 系 啊，咁啲小型潜艇咧，我谂系可能讲紧几百至千零二千吨咯，好细好细，我谂一千吨都冇啊，真系好细。咁你谂嗰啲潜艇其实可以载咩咧？我成日觉得载特种部队嗰啲咯，似北韩嗰啲。北韩咧好中意咧，有啲小型潜艇咧去咗日本，跟住一上岸咧就立见乜就立乜咯。 有啊， 咦，见到有一对日本情侣捉佢翻嚟，咦，呢个系拍片噶，捉佢翻嚟拍片先，四仔。 跟住话捉个厨师嗰阵时，做咗 好惨， 做咗呢、這个 serve 咗金正日系嘛 ，serve 咗好耐， 衰啊细啊， 真系惨啊！咪后屘走咗笠嗰度， 系啊， 系啊。跟住就 serve 有个系咪有个靓女啊？ 系 咩？演员嚟噶，定导演啊？ 唔记得啦。 跟住捉佢翻去有排拍啊嘛， 系咩？ 真系惨啊！真系，系啊，唔知拍咩拍死仔定唔知拍咩啫。 系 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其实美国咧就会叫做点讲咧，即系算唔算立威咧？喺波斯湾，因为咧伊朗之前咧就特朗普咪话要退出咧嗰个制裁嘅情况，就要一定要继续制裁， 系啊， 就唔同佢有协议嘅， 系啊。 咁之前个伊朗核协议啊，咁美国就五月退出咗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啊，十一月五号生效，即系依家大概生效咗个零月咯。 系 啦，咁但系中国唔喺名单内嘛？有好一啲国家唔喺名单内， 系 暂时。 中国都想即系退出一啲同伊朗合作嘅，而家以我所知就 系嘛，都买美国牌啦， 系买美国牌噶， 应该系啊。咁但系伊朗话要入咩？ 系 入枭龙， 所以华为咪同佢有啲 系嘛， 咪俾人拉咗华为。 逐单倾系嘛，佢借我今啱啱先同你讲九十日，第跟住就插你一刀， 系啊， 即系美国佬啲真系会恶嘅。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就世界警察咧都有佢头痕嘅时候噶。 系 咁咧就头痕在咩咧？就系佢发觉咧，原来做警察咧，即系做好人啊。 系 其实个代价都几大。 咁咧，佢哋我哋應該之前講過咧，就係嗰個中度條約係咪啊？係係啦，嗰、那個 IMF 啦。咁 IMF 個問題咩咧？就係如果佢依家退出咗咧 ，suppose 咧就佢嗰啲武器就無限制啦。 係， 我中意點擺點擺啦，我可以擺曬我啲盟國啦。然之後咧就指翻向你啦，我啲盟國咧就因為受到威脅之後咧就焗向我買嘢啦。咁於是就發一筆啲軍火財係嘛？係。咁咧 suppose 咧美國理論上咧就、那個問題就係因為咧，如果啲俄羅斯咧就可以任擺。我自己唔摆，我冇戆居咯。咁你呢个情况啦吓，咁所以咧，美国国务卿啊，蓬佩奥啊，其实就讲咗噶啦。就嗰阵时啊吓，即系上个礼拜到啦，大概就应该我哋节目出街嗰日嘅。 系 佢咧就讲咧，就话同俄罗斯出咗60日嘅最后警告啊。 系 啦 ，ultimatum 就同佢讲啦，你一定要即刻停止呢个只9M729。 系 我哋讲出嚟，我哋讲过啦，就 SSC8 啊嘛。咁呢隻嘅中程飛彈嘅研製，咁呢隻中程飛彈係勁㗎喎，因為可以擺下彈頭㗎嘛。係 啊， 擺下彈頭你知，跟住佢哋可以一拆十咁樣啦。就算拆唔到十都拆八啦，係可以。咁同時攻擊唔同目標啦，咁所以呢都幾恐怖，同埋呢個係巡弋飛彈嚟嘅。即係呢就唔係嗰啲呢升到上太空再跌返嚟嗰啲。係 巡航飛彈啊。 係喎，咁所以就相當勁。咁呢就美國就話，如果你唔制，我就都唔會，我即係我都唔會遵守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停止研製呢隻嘢。咁咧就蓬佩奧講下，即係嚴重違反咗中度條約嗰個情況啦。其實你依家羅生門好難講，即係究竟你莫斯科係咪即係玩嘢？我哋相信佢玩嘢機會高嘅，即係佢係咪即係整9M729？我覺得係嘅。佢有冇呢個技術咧？我覺得有嘅，因為佢咧之前咧就同印度咪做一隻叫做布拉莫斯啊嘛 ，Brahmos 咧。咁嗰隻嘢其實幾勁嘅。我印象中咧，我哋嘅軍武器研嘅第唔知第頭十集啦，我哋咧，你如果 Alex 你有印象咧，我哋系咪讲过类似嗰啲巡逻飞弹？ 系。 跟住咧，我哋嗰阵时仲讲鹰击啊嘛。 系。 YJ18 定 YJ12 系。 跟住我哋俾网友喷啦。 系。 系好劲。咁我哋嗰次就好似冇讲到呢只飞弹嘅。 哦。 咁布拉姆斯咧，有网友话咧呢只佢觉得应该最劲，因为呢只系同印度一起搞嘅。 系。 印度又系金主嚟噶。 科水。 又系科水嘅。咁所以印度有得玩过呢隻嘢。 係。 係喎。咁所以呢隻嘢呢其实当然印度梗係唔会同你签呢啲嘢啦。 係。 嗰隻嗰个布拉姆斯飞弹呢听讲可以飞超过3000嘅。 哇。 係恐怖㗎。佢嘅距离系最远嘅。 即係巡弋导弹嚟讲佢真係最远 嘅。係啊最远㗎应该。但 係。美国都系1000-2000㗎喎。 同埋俄罗斯都觉得呢隻嘢劲嘅。 係。 但我唔好明点解呢隻嘢我成日唔好见嘅。 係因为冇战机。 有网友知嘢同我哋讲啦。 冇战机发巡弋导弹所以要以知巡弋导弹射远啲。 哦。或者用个好重型嘅载呢个要。 係。 係啊。咁呢就轻微提返大家咩叫做中度嘛。 係。 中度意思即係呢 500-550公里嘅核武飞弹。 係。 咁咧就500-5500公里啊，咁咧就呢个情况大家知咧就系因为你超过咗5000公里就叫做洲际，我哋叫 ICBM 啊，所以基本上咧就系一个短嘅飞弹同埋一个中嘅飞弹个距离啦，系啦，咁俄罗斯话9M729冇呢个问题，我但我唔知佢冇呢个问题，冇边个问题就系话。我哋都知咧，话你以为我哋巡弋飞弹啫，其实我哋唔识转弯嘅，我哋都未研究点转弯。你惊咩啫？直线啫嘛，见山撞山，你唔使惊。如果你咁白讲到咁，我真系唔使惊。 我俾钱你望下 嘅，系咪先？但系其实咧，仲有个问题嘅，点解美国咁忌？因为咧，其实好多国家冇签噶嘛，例如伊朗冇签啦。咁如果伊朗炸你，咁点算咧？大陆冇签啦。大家知大陆几多东风啦，系嘛？咁所以就如果你即系美国觉得自己市场咯，自己签咗，人哋个个都唔跟。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北约嗰啲系咪唔制啊？即系英国啊、法国啲 最惊系佢啦， 因为佢话哇，你咁样俄罗斯咪即系嗱，你而家都系偷鸡摆咋？你一话退出就佢即刻前面嗰啲摆晒咯， 放晒喺度， 放晒喺度咯。佢啲如果放晒喺度，我哋嗰次咪出咗幅张图俾大家。 最近系我啦，全欧洲覆盖晒咁就。 英国都中㗎嘛、 啊、 法国都中㗎嘛。 左中中牙。 係啊我諗咪葡萄牙有机会冇事囉。啱啱逃出生天啦可以。 差少少㗎啦。 差少少囉即係可能里斯本都可以唔中。但我觉得欧洲人今次会好嬲。 係啊。 係啊我觉得嗰个法国总统呢未同特朗普 friend 嘅。 係啊。 特朗普讲乜佢都答应㗎嘛。 係而家唔係喇 我諗开始应该曳㗎。 係啊。 应该曳因为佢一做佢做咗总统都做两年喇。 係啊。 佢咪同特朗普一起做。 克隆差唔多啦。 差唔多时间㗎嘛。即系佢五年一届嘛，佢哋，所以应该争一年。 系啊， 但系咧就呢、這个麦克龙就好似好乖噶嘛。 开头系， 麦克尔讲乜佢又乜噶嘛。 而家就变咗 有性格啦。 而家似啊似呢个戴高乐在世啊嘛。 咁饱饱。 系啊， 但系人哋戴高乐有军功噶喎。 系。 即系人哋串得起嘛，打印地址式嘅大字喎。 系啊， 系啊。嗱，讲开讲紧729啊嘛。咁729咧，呢个咧巡弋飞弹吓，咁啊可以装核弹头嘅，系啦。咁咧嗰个长啊，大概系6至8公尺吓，都唔系细嘅吓。咁另外咧，就弹头咧大概系450公斤。咁450公斤，大家估到啦。450公斤咧，如果你打船啊嗰啲咧，都差唔多钉噶啦。基本上，即系如果你我谂你巴克级打一下都。如果唔觉意中咗雷达，成架嘢就冇咗噶啦， 系， 即系喺成架船系唔使要噶啦， 系， 睇你中边咯。 但系碳换嚟咧，起码都可以。 唔系，直头系你唔使整噶啦， 咩整？ 你谂下中咗个雷达，咪即系成部嘢冇咗咯？ 系， 中甲板仲可以整， 系， 系咪？即系如果俄罗斯嗰个副支裂咗，副都可以整，咁呢个你一定整到啦，系咪先？咁啊，好，第一节嚟呢度先。